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脸上顶皮羊肉菜，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876资讯。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近日，由首都文明办组织创作，由春妮、罗天泽演唱的歌曲《礼让斑马线》，童声合唱歌曲《我爱斑马线》，由通州区玉桥街道推荐的歌曲《等灯等灯》，正在北京电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文艺广播、音乐广播滚动播出，号召广大市民积极响应全市《礼让斑马线》专项行动。司机朋友开车不忘规矩，斑马线前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市民自觉遵守交通信号灯，过马路要走斑马线，养成守序的生活习惯，争做北京城流动的文明旗帜。伴随着五月的到来，国家大剧院第十届五月音乐节也已经开启。2018年五月音乐节以弓弦盛宴为主题，上演18场精彩演出。五月音乐节的重要板块走出去系列公益演出已经率先迈开脚步。在512国际护士节来临之际，昨天2018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系列公益演出走进了北京协和医院，来自中国电影乐团重奏组的9位音乐家在场为400多位医护工作者带来了精彩的演出。多首耳熟能详的曲目向平日里付出辛勤劳动的白衣天使送上了最真挚的节日问候。一年一度的儿艺大戏是不少北京孩子的童年好伙伴。北京儿艺今年的原创大戏《北京童谣》也在紧锣密鼓的排练当中，将于6月1号到3号在京演民族宫大剧院与小朋友们共赴六一之约。原创中文版儿童音乐剧《猫》明天将在华侨城大剧院上演。本场演出由中文版百老汇音乐剧《猫》的团队成员鼎力加盟，国内儿童剧制作班底倾力打造。猫的故事感人至深，引发家长和孩子对动物生命的敬畏，激发孩子的爱心。泛川琴韵、丁承韵琴瑟音乐会本周日将在慈禧楼演出。丁承韵师承于顾梅庚与张子谦，是当今著名的古琴家。这场音乐除了古琴，还将呈现琴瑟和鸣的美妙演出。同年，一场异想天开的亲子音乐会近期正在国图艺术中心上演。本场音乐会演出的作品都是那些80年代传唱至今的儿歌童谣，演出的青年音乐家们也都是80后。相信那些熟悉的旋律、挥之不去的节拍，会给同龄的观众们带来最纯真的感动。戏剧《当归》今天还将在天桥艺术中心演出一场。本剧取材于近年来《逃离北上广》和《逃回北上广》的社会题材，剧中以主角孟小鱼的生活经历再现了北漂青年在北京的学习、生活、工作等方面的经历和感悟。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14点04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明两天呢，受高空槽的影响，本市的天空云量比较多，多分散性的降雨天气，雨量不大。虽然有降雨呢，但白天的空气质量还是不错的，风力虽然不大，光照也不强，但是体感非常的舒适，比较适宜居室通风和户外活动。外出啊，要提醒您带上雨具。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的是 住在八七六， 八七六。 家，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各位来我们家做客，各位周末快乐，并且下午好，我是夏明。 嗯，大家好，我是浩洋。 哎，今天啊，咱们要聊点时事。 时事， 哎呦， 嗯， 最近刚出来的两个消息。 最近刚出来两个消息，什么消息？你跟我们大家说说。 反正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有一个吧，这个比较直接，就是咱们的房贷利率呢又往上调了调。 哎呦，房贷利率又上调了， 又调了调啊！而且呢是针对的首套房，二套房呢好像没什么变化。 嗯 啊，还有一个呢，虽然是征求意见稿，但是呢好多朋友都在琢磨，哎，这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呢？啊， 我们也得琢磨琢磨。 是， 所以今天请来了一位非常专业的人士，咱们一块儿来聊聊这个事儿啊。 好， 咱们先请出今天的嘉宾，这个大家也非常熟悉了，我爱我家集团的北京公司数据研究中心的总监常青，欢迎常青。 下午好。 哎，这个我先说说什么事儿啊？ 嗯， 就是四天前五月七号的时候，北京住建委，你看一说这个啊，得正式点。 是，哎。 北京市住建委出台了一个限价房的项目销售的征求意见稿， 哎， 对限价房项目销售方式做了一个分类。 分什么类呢？ 设定了一个限评比。 限评比， 哎， 嗯， 这个限评比如果是高于 85% 的，就按正常的商品房售卖。 嗯， 低于 85% 的，就转为共有产权房摇号出售了。 哦， 哎，什么叫这个限评比啊？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嗯，这个呢是由一个专门的机构对每一个限净房评估一个市场价。 嗯， 比如说这个浩洋要买一个限净房， 哎， 这个价格呢可能是比如五万吧， 五万， 哎，结果呢另一个机构市场评了，说你这房子卖五万有点低了，得卖六万 啊，就是评估价。 您拿这五万和六万一除，等于83.3%，这个就小于85%了。 对，低于85%， 那你这限净房就得转为共有产权房了。 哦，明白了。 哎，如果这个市场评价了说您这房子呀卖个58000合适，那五万除以58000是86.2%，高于85%了。 哎，你这账都怎么算的呀？ 开玩笑，我学数学啊，学理科的啊， 啊， 高于85%了，你这就不用被共产了，你就可以按照普通的商品房正常销售了。 明白了，主要就看的是它这个设定限评比。 没错啊，嗯，这当然是一个征求意见稿啊，嗯，但是呢它最后能不能落地这不知道啊， 嗯， 但是我们一开始还值得探讨一下，常青刚刚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你是怎么看的？ 其实现在共有产权房应该是这两年主推的嘛，对吧？ 对， 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在上市的共有产权房也不多嘛，嗯，我觉得肯定未来这个比例会越来越高。 没错。 但是限价房这个其实应该是大家比较常见的，因为限价房其实从应该08年以后就推出来了， 嗯， 因为那时候基本上经济适用房这个逐渐推出舞台之后，限价房其实就出来了。 嗯， 而且从13年之后，我记得当时北京政府出台一个叫这个限地价净房价或净保障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土地的拍卖方式，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开始会有大量的一个保障房地块出现，包括以这种限价房地块出现。 嗯，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可能政府对于这部分这个房源做了一些相应的政策出台，可能会对这个未来共有产权的这个上市这一块，可能会有一些相应的一个规划和操作。 那对目前来讲，对，因为这是一个征求意见稿啊，最后还没有落实。那你觉得对老百姓，如果最后落实了，对老百姓来讲，或者说对地产商来讲也好，有什么影响吗？先说咱们对咱们有什么影响吗？ 对，其实限价房这个因为正常限价房它是有一些这个申请的要求和这个相应的一个制度的。 对， 但实际上限价房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好处，就是它五年之后可以上市交易，也就是说你买了限价房之后，基本上到五年之后它就可以做一个正常的这个上市交易 了。 对，它作为正常商品房，但实际上共有产权逻辑上来讲它是不允许这个正常交易的， 是， 所以说可能对于老百姓来讲，因为摇限价房不容易嘛，因为限价房可能这里面有很多限制性因素，就是你不可以去这个选择购买，但实际上在公共产权的话，它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宽泛， 就比较开放，谁都能来买， 没错。然后它的摇号机制相对来说比较公开，所以说如果公共产权房供应上去的话，对于这个购房的老百姓来讲，肯定是有相应的一个实惠的， 利好、啊、 对，利好的， 就是、选择面更大了。因为现在呢也出了几个共有产权房，我们看了一下它的价格还是真的蛮低的啊，蛮低的。当然呢这个共有产权呢也有一个就是非常明确的解释，是什么呢？您的产权只能拿到了一半，或者是更小或者更多的一个比例。 嗯， 比如说您拿50%，另外的50%呢是政府拿着。 政府 哎、您在买卖能不能买卖，现在目前来讲是也不太清楚的。啊，最后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买卖不太清楚，但是目前的政策就是这样的，至少我们从共有产权房上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目前的一个情况。那谁能够买呢？也跟大家说一说，按照这个选房顺序上啊，首先是这个地区的共产房的申请人是可以买的，比如说先紧着比如说您有北京户口，然后呢您名下无房，先是这类人群您可以申请购买。还有呢就是全市的其他区域的比如说还有房，其他区域的共有产权房的申请人就可以买了。还有最后就是具有购房资格的所有的无房家庭，这个就跟户口什么没什么关系了。 对， 但是这个有一个平米数限制，如果是140以下的您可以按照这种操作，但如果140以上的是所有人都可以来买，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政策。长青你怎么看这个政策呢？ 其实共有产权房肯定是政府推保障房的另外一种举措嘛。 嗯， 实际上它可能更广泛的是面向一个整体的一个这个购房的群体。 嗯， 因为不论以前的经济适用房也好，还是说新价房也好，更多还是针对本地居民的一个这样的政策嘛。但共有产权房是它范围更大， 嗯， 也可以更利好一下这个相应的购房者。 嗯，好，今天啊咱们聊的这个事儿啊，我想必有很多买房的或者是卖房的朋友啊都会比较关注。也希望大家来跟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 嗯， 两个平台，一个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找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住在876，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帖，在下边留言就可以了。 是的， 这个我先问问我搭档啊，浩洋，你如果这个想买房的话， 我如果想买房的话， 你会考虑这种比如说共有产权房，你会考虑吗？ 我觉得应该会吧。 哦，为什么呢？ 价格呀、 啊。哦，价格便宜。 对 啊，能够解决你的一个基本需求，比如说你们家没房。现在呢其他的房价吧稍微有点高， 对啊， 我有点够不上。 嗯， 我买这个呢比旁边的这些价格可能要低个一半， 对、 啊、稍微多点、啊、 对， 那我可以选择这个。 对，因为假如说在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区域不牵扯到、 嗯、 比如说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话，我当然会选择价格低，因为我是自己住啊。 嗯 嗯 我不牵扯到这个投资啊或者说炒房这样的一些因素，所以我如果自己住、 哎、 那当然在这样的一个片区我肯定选择的是最便宜的。 嗯， 这个我觉得人之常情嘛。 也对， 嗯， 现在咱们就是房子是用来住的， 对啊， 不是用来炒的。很多没有房的朋友们都觉得，哎呦，这房价太高了。但是看一眼这个共有产权房，大家会觉得，哎，这个价格我可能能接受。 嗯， 最开始呢，可能能解决我很多很多的一些住房的需求。 是啊， 是吧？你像比如说有的地区4万5万，但是共有产权房可能就是2万多一点。这样的话您本来可能只能付一首付的价格，这个时候您都可能能全款了。 嗯， 对吧？ 那是不是能买到这就两说了。 对，因为需求量比较大嘛。 是 啊，很多我们看到了现在共有产权房有一个这样的趋势，就是这个地段比较好的， 嗯 啊，很难买上， 是 排号排不上。但是地段不是特别好的，交通不是特别方便的，大家可能观望的情绪会比较高涨一些啊。大家可能就是说，哎呦，那我再看看吧，这么远，这猴老远的，我得等它稍微发展发展。而且有的朋友可能也会想到以后的再置业，比如说我现在买了一个80多平的， 嗯， 那过了4、5年的时候，我的孩子有了，我的老人可能要接过来跟我一块儿住，我要面临着换房了。那个时候如果我这房无法买卖的话，我这怎么办呢？ 对吧？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呢，共有产权房呢，我们这个也实时的关注着， 是 啊，能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政策，我们现在实时关注着。另外，咱们看第二条啊，这就是房贷利率上涨了啊。这个五月七号开始，像什么建行、北京分行啊、农行啊、工行啊等等等等，北京的分行啊，全都开始执行了上浮的利率，而且将首套房贷利率提高为基准利率的 1.1 倍。也是算笔账啊，我数学好，我就帮大家算一算啊。目前商业银行的基准利率是 4.9%， 之前是 1.05 倍啊，之前是 0.15 倍。那现在多掏了多少钱呢？如果您每次贷款100万，25年的贷款周期，每个月多145，累计25年总共多出来4.3万元。啊，而且呢，我们看一下，从去年开始，其实这个房贷利率就一直在，可以说是往上走。但是呢，我其实又调出来了之前的，比如我调了一个08年的还是05年的 一个数据是吧？ 那个时候的房贷利率也很高，6点多%。但是呢，那个时候是有一些折扣，比如说您买房的话，您可以享受7折、7.5折、8折、8.5折啊这样的一个优惠，所以它折合的这个利率呢，相对比现在的要低一些。现在利率还在不断的生长，而且呢，我也听好多这个业内人士说啊，哎，这有可能还得往上走。长青怎么看？ 啊，我觉得刚才主持人这组数据还是很关键的。事实上，我们现在看整个的贷款利率，即便是现在上浮了10%，而且好像首套房也没有所谓的折扣了， 嗯， 但是也比其实08年、09年那个时候这个利率要高，因为其实上从这个利率走势来看，从08年开始，基本上这个首套房利率是在持续下降的。啊，基本上到现在也是属于现在来说比较低的这个低点。 对， 啊，而且我们也是看了看最近的整个的一个购房情况啊，就是因为上次我们也分享过，现在整个购房的一个这个贷款比例，实际上现在用公积金贷款的这个客户还是相对来说占比是比较高的。 是的， 那商贷现在基本降到了大概20%左右。 嗯， 所以说这个商贷利率上浮，实际上我们现在关注的这个购房的这个市场情况来看的话，影响是不是很大的？ 嗯， 啊，包括可能未来，随着我觉得现在政府对于这个金融政策是有这个收紧的这个倾向的，我是觉得可能未来也有可能会再度有这种上调的可能性。 嗯， 啊， 嗯，好吧，啊，那未来我们也一直在关注， 在观望是吗？ 在观望啊。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聊的一个话题啊，其实也我们在微博上也跟大家说了，今天我们就想聊聊现在呢政策是不断的出， 嗯， 啊，而且呢整个房地产的走势也好，包括现在政府出的一些非常棒的一些政策，让这个您可以选择的面更多了，比如说您可以选择两限房、限净房、共有产权房，包括像租赁住房啊，这些都可以来选择，包括像商品房，选择的层面多了，它面向的受众也就越来越广了啊。不管您的首付是多少，您都可以有自己可以选择的房子了，只不过看您从哪个角度来考虑。 没错， 啊，以后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一直实时关注着这些政策的变化。那今天呢，咱们也把咱们的目光焦点集中在一个区域啊，这个区域非常有意思。 怎么有意思呢？ 很多朋友都在关注。 关注是吧？ 非常热门，而且看它的这个价格呀，还挺坚挺的。 价格坚挺， 哎，就是和去年相比啊，虽然是有回落， 嗯， 但是好像还挺保值 啊， 啊，而且呢，这个区域可选择的房子特别多， 是吧？ 有新房，有老房，有便宜的，有贵的，而且居住条件相对来讲是比较成熟的，比较好的。 哎呦喂， 有医院， 你说这是哪儿啊？ 哎，就是我们家呀，大兴。 大兴， 而且今天咱们说的大兴的西南边， 把 亦庄回来咱们再说。今天先说从黄村开始，西红门开始，我们再往外边说天宫院。 嗯， 为什么说这个是很多人关注的？第一，现在好多改善性需求的都往这边走，为什么呢？因为原来我们也介绍过在节目里边，旁边的公园比较多， 嗯， 啊，配套设施相对比较完善。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它的价格相对比城区来讲还是非常有优惠的， 嗯， 有实惠的。您比如说在城区，您同样的价格可能只能买个70多平，到了这边的话，您可能能上升到100多平，100出个头啊，也不会有那么多啊。所以今天呢，咱们也来说说这一块区域。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是， 怎么着？ 刚刚咱们说到了这个共有产权房，包括限定房，嗯，大兴这个区域相比于其他区域来讲。出的比较慢， 出的比较慢。 哎，你看顺义也好， 昌平也好，都有不断的共有产权房也好，限定房也好，不断的有那个比较不错的项目出现，但是大兴一直没听到信儿， 一直憋着呢， 一直憋着，对，一直憋着呢。据说啊，透露一个小消息，五月底或者是六月初的时候，大兴可能就会有几个要出来了， 有动作了， 哎，有动作了，所以大家可以及时的关注一下。当然，今天我们请来了，也是我爱我家的啊，对这个黄村啊、西湖门啊，包括天宫院这个区域非常非常了解的，我爱我家集团北京公司大兴大区龙湖时代天街商圈的经理魏立明来跟我们说说整个这个区域的二手房的一些选择。欢迎您，魏立明。 谢谢主持人。 哎， 那个各位听众大家好。 行 啊，我是来自黄村这个龙湖人天街魏立明。 您好 啊。这个区域的话，就是目前黄村这个区域啊，就是我们大兴大区呢，主要涵盖的是西湖门这个商圈，黄村这个商圈，再就是往来边是天宫院。 天宫院这个商圈， 对，目前在这个商圈里边哈，整个配套特别成熟了。 没错， 像西湖门有一家，然后黄村里边有一个居然之家，然后再往南的话有一个天宫院和今年十月份即将开业的凯德茂， 哎， 四大商业体系 是。 包括说听着上期节目里边咱们提到了一些公园， 哎， 像南海的公园，天坛公园， 念坛呢？ 念坛公园， 对，念坛公园， 对，念坛公园，还有一个是这个，就是咱们永定河观光带， 哎， 就在大兴的西侧和房山大街处，这个观光带从目前的黄梁路开始一直到固安，已经修得非常非常漂亮了，啊，这是黄村的整个一个配套。 对， 啊，包括说现在的房价的话，也是从，去年到今年是比较稳定的。目前的话，就是在西湖门这一块的话，基本上在50,000左右。 哎，咱一块一块说这个 啊。最关键，我觉得还有一个方面是它的优势，就是它的整个的轨道交通建立得非常好。 轨道交通的话，是从2009年国庆县里， 哎， 然后开的这个4号线， 大兴 线、南延线、大兴线。然后一直通到天宫院这个位置，可能未来还会再延长。然后再就是整体的一个发展的话，就是可能众所周知的一个叫二机场。 哎， 啊，这是大家可能关注大兴的最聚焦的一个点。啊，就在大兴南侧的礼贤寨，啊，中龙路的终点。啊，这么一个位置。 这样，咱先从里边往外说呗，好不好？ 哎， 咱们先从西红门说啊。说之前呢，还是先让长青跟我们从大的数据上分析一下大兴的这一块区域究竟在数据上的表现怎么样。长青有没有什么数据说大兴这一块的成交量也好啊，它的价格也好啊，有什么一个走势吗？ 其实整个大兴从我们现在3月份以来监测去看，包括像大兴啊，包括它周边联系的房山啊，哪怕是说像亦庄啊，其实成交都是相对来比较活跃的，而且比较稳定。就我们看了看3、4、5月份这3个月份的一个成交量的走势情况去看的话，就整体来讲它没有特别大的波动，就是其实我们判断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市场，然后从价格上来看呢，基本就像刚才您说的比较平稳。大兴这个地块，由于它刚才有一些这种二级厂的利好啊，包括它本身的配套的这个相对来说的这个匹配性啊，导致它价格还是比较坚挺的，现在基本上是在4万到4万5这个价格左右。 好，那咱们就具体来说，先从西红门开始啊。西红门的这个大区的均价呢，我也查了一下，大概也算了一下，大概是4.3万啊。其实这个价格不是很高，因为您往里边走走，就是再往外走走啊，走到黄村地区了，它的均价好像比西红门还要高， 要起来一些。 对，是不是因为西红门可选择的这个小区还是比较有限呢？您先给我们分析分析这个区域吧。 西红门这个区域的话呢，它主要是以一家和西红门地铁站，周边的一些像瑞海的一些老的经济适用房社区啊， 对， 还有像世家博苑和红盔从17到77这么一个社区，次新房就相对来说商品房的话，价格呢可能比4万3要高一些，比如到50,000左右。而一些这就是经济适用房满5年的，一类经济适用房已经满5年可以上市交易的这一波， 像瑞海， 对，瑞海， 嗯， 还有一些这个回迁房， 哎， 就是当地村民拆迁以后给的这个回迁房，它的价格呢相对低一些，所以说均价的话应该是在4.3万， 对， 这么一个价格， 对，它其实比较高的就是像您说的世家博苑。啊， 对， 世家博苑，但是那个小区好像成交量不是特别的高哈。 对，主要是在红盔这个1到77。 对，红盔那边是非常好。对， 对，它挨着红盔广场。 对， 然后这个挨着这个宜家，这两大商业体系，所以说它的交易量的话，相对来说要更高一些。 对，而且红盔呢这个大片啊非常之大， 非常之大。 有多大？ 一到七期，就是基本上是从从过了不是新发地啊， 从 五环开始，一直基本上跨到了 新发地。 对对对， 嗯嗯嗯， 差不多就这么大一块的地方啊，非常之大。而且呢，您刚刚说了一到七期。 对对对， 是吧？您跟我们分别介绍一下，因为我是对那个里边有一个叫李玉府那个比较了解 啊，李玉府 相对新一点的那个。 对，李玉府呢就在那个红黑广场的北侧 旁边，嗯， 对，旁边。然后这个李玉府的话也是一个商品房小区， 嗯， 然后里边的户型呢就是基本上都是南北通透的板楼， 嗯 啊，然后这个格局呢非常方正，然后整个情况的话就是。现在目前成交代价的话，应该是在49000左右吧，一 四万九左右。 对对对， 啊，那还好， 商品那还好。 哦， 商品房社区它就稍微高一些。 嗯，那边有多大的？最大的有多大的？ 最大户型的话应该在140左右。 140。 对，最小的一居室呢，可能是应该是在50平米左右。 啊，50到100。哦，那 对对对， 那户型可选择的很多， 可选性比较多一些。 嗯嗯，那像50的就是一个开间吗？ 对，50的话就是一个开间。 嗯， 但是 开间朝向是 南向的。 啊，南向开间。 对，南向开间。 哦，那还真不错。嗯，那如果按您说的，比如说按5万算，如果50多平的，大概也就不到300万就可以买到了。 对对对对对。 哦，那还是一个不错的。那周边的商业咱们不用说了，刚刚您说的有这个红根广场。 对 对， 对。 然后再往那边，再往西，等于走两三个路口就是汇聚了。现在是南边比较大的一个商场了， 对对对， 这购物什么都非常的方便。 对 啊，除了红坤还有什么别的选择？比如说我想在那边再弄一再大点， 再大点， 比 140 还 要大的。嗯， 还有再大的话可能就是这个但现在比较热销的一项叫林雨树。 啊，林雨树也是红坤的。嗯， 对。 嗯， 然后它的从独栋到联排到叠拼， 嗯， 各种类型都有啊。这是西红门的一个板块。 那林雨树现在大概价格？ 林雨树的话稍微高端一些， 嗯 啊，基本上应该是 7万 左右一平米， 嗯嗯，最小的是多大的？ 最小的， 你都问到 学问吗？ 你 都问到叠拼了，你都问到，哎呦我的， 最小的200多，我记得是， 181.多平米， 哦，181， 对， 哦， 上叠的一个产品， 哦 啊， 那7万的话也不到1000，对吧？ 差不多， 也还好。那现在出的房源多吗？ 不多，这个小区是一个特别高端的一个小区，所以说居住的相对来说稳定性比较高。 嗯， 出房量特别低。 行，一会儿咱们再继续聊啊，先进一段广告。 CHEAP cheap cheap 便宜实惠。 对喽，全包圆 very cheap， 999元每平米，含实木家具送电器。早知道了， 你知道还免设计费吗？ 啊， 你知道实木家具好多款吗？ 啊， 你知道大牌建材环保指标便宜价格兼得吗？ 啊， 你知道你还有好多不知道的吗？ 啥？ 你知道电话号码吗？ 400-606-8866。 哇， 400-60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圆。 想见店内活动，我姐的海归男友岁数比我爸还大，周末还要见家长，该咋办？ 凉拌， 要不你扮我的姐夫蒙混过关 ？OK OK， No problem。 如何让父母接受高龄男友？冒名顶替只是开胃菜，尬聊、尬舞、尬英文，女扮男，老装嫩，误会、巧合、计谋层层叠加，四个人对彼此的身份有13种误解，每三句话就一句是谎言。开心麻花蓄势待发，5月3日至27日，地址礼堂爆笑上演，官网购票买一赠一。 快乐很简单。7.6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纯爷们儿说话向来不忽悠，别磨叽了，快打电话吧！ 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4606-88666 Can you speak Chinese？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啊！ 全包圆是个 what？ 999元每平米，家装饰全包圆，全屋实木家具免设计费，送名牌家电，一水大牌环保建材，一站式一口价，达到酒店级入住标准 啊！400-606-8866 4006 06。 行了行了，没时间了，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哦，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各位继续回家啊，咱们一起聊一聊关于家的事儿啊。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浩洋。 今天我们请来的两位嘉宾呢，都是来自我爱我家的，一位是我爱我家集团北京公司数据研究中心的总监，大家非常熟悉的常青，欢迎您。 各位听众下午好。 哎，还有一位新朋友啊，这个如果想在大型买房的话可以找他啊，尤其是黄村天宫苑地区的，他非常熟悉，我爱我家集团北京公司大兴大区龙湖时代天街店的商圈经理魏立明，欢迎您。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嗯，今天我们主要说的就是那个区。 是，我以为在大兴那儿买房得找你呢。 那我不我可以陪您去看看， 特别是黄村 啊，对，最终还是要找魏总。 是啊， 人家把那政策呀、啊、什么呀，而且人家是真的是特别了解， 对， 人家手底下都看了几千套房、 嗯、 我就看了两套啊，就买了一套 啊。那你这 成交比例是比较高， 对，你这效率确实啊， 对对对对。哎，刚刚咱们说的是西红门地区的啊， 嗯， 刚刚我们也了解了一下，不，底下我们还聊呢。西红门地区啊，因为它这个相对来讲之前有一些老的小区，所以呢它可开发面积不是特别大。 对对对， 包括像汇聚的西边，就再往西边那边走呢、 嗯、 也没有开发起来，这边目前还是在以汇聚为中心啊。 对对对， 汇聚东边这边是一个相对非常成熟的地儿。 对对对， 里边也算是宏坤，算是有一些新盘，有一些新楼，相对比较新的，而且呢它的选择面也比较宽，从刚刚咱们说到了50多平的、 嗯、 一直到是叠拼啊独栋啊您都可以选择到啊，这是一个区域。这个区域我觉得优势就是一是交通，二是购物啊，包括他的医院也好，也都还对，还是相对比较 方便 方便的啊。 嗯嗯嗯， 咱们接下来往这个外边再走一走，也就是往南边再走一走，这就走到了黄村，就五环外边了啊。一出五环外，您就能看到第一个看到的盘，应该就是那个 保利吹天利。 哎，对， 嗯、 保啊，保利春，您那一下指到六环了。 保利茉莉公馆， 哎， 对 对对， 保利茉莉公馆， 保利茉莉公馆，这是一下您都能看到的。不，从保利茉莉开始，基本上进入到了一个相对比较新，而且小区环境或者小区的选择更多的一个地方了， 但是 一个大区域了。 但是我觉得跟刚才我们说到这西红门地区相比，它的这个均价。 均价其实要比西红门还稍微的猛一点。 对，猛一点嘛、 对，猛一点，真的就猛一点、 啊、 因为您不能拿那个那边的回迁房和这边的商品房比、 啊、是是是， 您还是拿那边的商品房跟这边的商品房比， 嗯， 猛那么一点。比如说刚您说到了宏坤的那边大概是五万五 、 嗯、 哎左右，这边到了黄村这个地区差不多也是 大概这个价格，对对对、嗯、但是它可选择的面就更广了， 对对对、 啊、而且这些小区相对也都是非常新的， 对， 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像咱们到黄村过了武汉第一站是高米店南站啊，高米店南站这一不是高米店北站这一站、 嗯、高米店北 啊、嗯、出来之后呢有保利茉莉公馆、青岛家园， 嗯， 然后这个星涛社区， 对， 然后睡池林海， 对， 还有翡翠城的一二三四五七， 哎， 啊、加上公园九里，这几个盘都是一些商品房的一些次新房小区，然后价格呢，基本上和刚才咱聊到西红门的西望山， 嗯， 均价差不多，基本上在5万到5万5之间的一个价格， 嗯， 然后还有一些是御花园一里和二里，这些呢属于96年到98年之间的一个房子， 嗯。 啊、然后这个房子也不错，南北通透的6层小板楼， 嗯， 啊，均价呢基本上在4万2到4万5之间， 对， 啊，这些小区的话，就是整体绿化率比较高，而且呢周边呢也有这个绿地， 嗯， 啊，绿地缤纷城，还有这个物美， 嗯， 然后生活配套也是比较方便的， 是的， 啊，也是比较好的可选择的一些小区， 对对对，里边有几个就是非常不错的。就我看着不错的，第一我觉得青岛家园挺好的， 对对， 虽然是一个老小区，但是首先它的面积大、 嗯、 啊，如果您要置换的话，又相对要求价格不是特别高的话，您可以选择那个，它是应该是4层还是5层的小板楼， 全是小洋房， 哎，全是 4层到5层的一个， 对，小区环境也特别棒， 对对对、 啊、保利呢，因为有这个那个时候在黄村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掀起了一股热潮、啊、就哎保利来了，而且确实建筑质量也好，整个小区绿化也好啊，还是一直秉承着保利的那个传统 那个风格、 啊、一直还是有那个水准在那边的、 嗯、 还有就是顺驰林海也特别喜欢，如果喜欢水的朋友， 对对， 就是说哎呀我缺水啊， 对，我命、缺水， 我掐指一算有点缺水 啊 喝， 您去顺驰林海， 是 喜欢水的朋友可以去那边啊，全都是一些小的水系啊，做的都非常 它是南城里边应该是我觉得是仅有的一个， 是是是， 雷公湖面积是3.8万平米， 对， 在小区的最中央的一个大水系， 对， 而且是流动的活水， 对， 哦，水非常干净，里边还有一些天鹅， 嗯， 鱼， 嗯， 啊，还有平时反正下了班要没事的话，带着孩子老人在这个湖边上坐一坐， 嗯， 非常非常惬意。 但是会不会出现就是以前人说的那种事儿？就天鹅鱼呢？鱼被天鹅吃了，那天鹅呢？天鹅把鱼吃完飞走了，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不会。 对对对，嗯。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公园九里， 嗯，公园九里， 哎，对，华润的那个公园九里， 嗯， 当时最早开盘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比较冒尖的价格，在当时那个区域就挺猛的。去那儿一看，哦，果然人家小区的绿化也好啊，包括它的容积率也好啊，包括它的当然面积也大啊， 对， 没有特别小的面积，全都是大户型， 对， 如果想有改善性需求的，公园九里也是一个不错，但是公园九里好像要价格高一点吧，略高一些吧， 对，相对于其他几个小区的话，公园九里本身当时的开盘价格就高，4万5起， 对， 然后这个它绿化率也是比较高的、 嗯、 而且一期的话面积户型最小户型我记着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71平米， 嗯， 最小是171平米， 平层， 嗯嗯 啊，然后二期呢就稍微开了一些小户型，80多90多， 对， 130140， 对， 就都有了， 嗯 啊，所以那个小区这个楼盘的品质呢相对来说当时是算黄村里边应该是比较高端的 一些，比较高的了， 嗯， 比较高 的了， 嗯， 价格的话要其他小区稍微高一些，基本上在6万5左右吧， 对， 这么一个价格， 对、 啊、 但是它有一个劣势就是现在呢还没有满5啊，其他的像保利顺驰不用说了，肯定满了， 对对对， 青岛家园也不用说了， 对对， 保利也满5了，其他的那周边的应该也就是华润，翡翠城也肯定满5了， 对对对， 也就是华润目前还没有满5，所以呢您如果购置二手房的话可能首付的比例要高一些，而且呢税费可能要交的稍微高一点， 对对对， 对不对啊，那接下来咱们继续再往南走， 再往南走 高米店南， 高米店南枣园清源一块儿去说吧，还有西大街 和 黄河站这几站地的话，这几个商圈的话，基本上都属于清源街道办事处， 嗯， 就是几个街道嘛， 嗯， 这一块来管。而这几个商圈的话，主要是以老公房，社区基本上就是90年的板楼， 嗯， 价格呢相对来说比较便宜了，可能说首次置业，然后首付呢又不是特别高的话，那么在这块区域是比较合适的， 嗯， 然后呢，基本上单价在41000左右。这么一个单价， 嗯， 户型呢也相对来说，两居室有小两居，60平米的小两居， 嗯， 到80平米的两居， 嗯， 啊都是比较多的， 嗯， 啊70平米两居，80平米两居，60平米两居， 嗯， 和甚至还有一些是82、3平米的三居室， 哦， 所以说你可选择空间是比较大的，首付不高，100万左右， 就可以在这边买一套自己的房产。 嗯，因为他们那边呢，就是刚刚您说的是一些楼龄比较大的一些房子，是吧？ 对，基本上在 零几年、 四年、 九四年、 九四年， 对，九一、九二、九三、九四， 哦， 就是九几年的这些小区。 嗯，老小区居多一些。 对， 对， 对， 新的有什么可选择的吗？ 新的话有几个，像首义上城、 哦， 彩虹新城、 嗯， 丽园 ABC、 嗯、 还有马赛。 嗯、 马赛是零六年的一个小区，再有青城的南北区， 嗯， 这几个相对来说比较新一些，属于说零四年以后建的一些小区， 嗯， 剩下的话基本上都是在九几年了。 哦，还有一个小区您可能漏了， 嗯， 西斯莱。 哦，西斯莱是高碧店北的是我一 些南 啊，对， 它算南， 它出口是在高碧店南， 对， 对， 它出口 西斯莱这个是属于是算是高端中高端的一些， 就在您那边算是不是已经把它算到了跟保利一个片区里边了？ 对对对， 哦，明白了，好嘞，接下来咱们继续往南走， 再往南走的话就是天宫院， 天宫院了， 嗯， 对，就是目前我在的这个商圈， 哎， 这个商圈的话是在2010年当时进行规划的，2012年进行开发建设。然后所有的房子的话基本上都在2015年以后开始交房， 嗯， 哦，然后所有小区一共是11个小区，全部都是一些大开发商，像金地、保利，然后绿地，还有这万科， 嗯 嗯， 这些开发商在这开发的， 嗯， 全部带电梯，而且绿化率的话基本上在35%到40%， 嗯， 最主要是这个片区的价格非常诱人， 嗯， 然后便宜一些的像明华雅苑基本上在37000到39000 哦 就可以买一套， 嗯， 单价的话，然后像龙湖的话稍微高一些，4.5万左右吧。 嗯。 然后 loft 的话可能在39000左右也能拿。 嗯。 住宅都是70年的住宅，春天里融汇和云立方的话，单价呢在41000。 嗯。 啊，一个次新房，就这一片的一个。 嗯、 对，就这个社区的话，这个片区的话有两大商业体，一个现在已经使用的叫龙湖时代天街，它是集这个衣食住行，所有在这个天街里边都可以进行消费的一个大商业体系， 嗯嗯， 然后再就南侧天宫院地铁口那出来以后啊，今年90月份应该就交付使用的一个叫凯德茂， 嗯， 对，这两大商业体系， 嗯， 啊，然后地铁口呢就是一个生物药基地站和一个天宫院站， 嗯， 啊，目前是这一片的一个大概情况。 对，它的交通也好啊，它的这个旁边的绿化也好啊，都是相对比较方便的， 对， 而且购物非常非常 方便，非常 方便， 是， 对， 我发现这商场特别多， 对对对、嗯，而且当时都是跟着房子一块儿起来的， 对 啊，它的。当时在建的时候，配套已经基本上同时进行了。 同时进行了。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那个时候我印象当中啊、 嗯， 好像，应该它是稍微晚一点，就是它可能是一几年，目前还没有满五吧。 没有房产证的话，到现在下发时间基本上在1年到3年之间居多。 哦、三年之间居多、 嗯。 对，超过3年的很少。 嗯。 啊，都在5年以内，所以说你的税费啊。嗯，相对来说稍微高一些， 明白。 就首次置业的话，你可能要准备的首付稍微多一些， 嗯、多一些， 200万左右。 嗯。 然后要是这个二次置业的话，做那个环境是特别，我觉得是特别合适的。 嗯嗯、 啊、 嗯。哎，那如果就是比如说我现在选了一个满二，哎，恰巧呢、 嗯、 人家有唯一、 嗯， 现在大概税费的话是交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满2年的话，这个是就没有这个增值税了。 嗯。 但是个人所得税呢，还是有的差额20%的个人所得税。 嗯， 啊，就是 按一套500万的房子来讲的话，我应该大概交多少呢？ 500万的话，基本上应该在15万到20万之间吧。 满二为一 税费 啊，这样的税费啊、哦，好的，那也 还可以 啊， 嗯， 还好。好的，这是刚刚咱们分析了一下整个大兴的西南地区的一个整个的概况，而且呢我们基本上是沿着大兴县、 嗯、 就是或者说我们就叫大兴县啊， 四号线嘛， 四、 嗯、 号线的大兴沿线来走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 从北到南 对 嗯、 这样的一个 路线吧， 路线啊、 嗯、 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聊这个呢？是因为我们都还觉得大兴呢未来的发展还是不错的、 嗯、 啊，它的目前的配套的建设呢也还不错，它不像可能其他的有一些区域呢先盖楼啊，盖了十几年之后呢配套都还没跟上，这个区域呢它的配套呢在最开始做基础建设的时候， 嗯， 在政府批规划用地的时候就基本上把所有的都给您规划好了，因为我原来看过一个大致的这个规划图啊， 哎呦， 比如说这边有住宅用地， 嗯， 旁边一定有绿地，再旁边一定有商业用地， 对， 再旁边一定有什么公园啊、学 校， 反正它的整个的规划就是，你比如说一个非常大的小区， 周围呢一定把您的配套都做得好好的。您比如说我不想去汇聚，没问题，我住天宫院，我去汇聚的话可能会稍微有点远，但其实很方便，您坐地铁就过去了。 嗯， 如果觉得稍微远的话，我门口也有相对非常好的一些商场您可以选择。 嗯， 比如说像即将开通的开德茂 嗯， 龙湖天街。 对， 当时就是因为龙湖天街在长影就一下啊把那个整个的 一片带动了起来， 配套一下就完善了。嗯，我当时就冲着龙湖天街我也到了那边，到了那边真感叹说，我的天哪，这边都已经盖得这么好了。包括中间拐了一道弯的义和庄，那边现在也是规划的啪啪啪一下全都起来了。它呢又临着念坛公园，就您到那儿的感觉说，哎呦，这好像有点看出来以前望京的那个影子。 哦， 哎，就是有点那个感觉，因为现在还有很多的规划硬地可能目前正在建设当中，还没有出来，但是目前看起来可能还是有点真的早期的望京的感觉。因为最早的时候我就在望京那个区域那边 活动啊， 有点那种感觉，虽然到处都是工地，但是呢那个地标性的建筑都已经基本上立起来了。 对对对， 而且配套的东西也都完全出来了， 就能看得到希望。 就是我们去个人觉得，因为我也是大兴，住在大兴，所以我当然得夸我们那儿的好啊。这是我感觉的是这样的。问问长青，你对这个大兴这一块，我们今天说的西南这一片的区域，您是怎么看的？ 首先第一眼，我觉得大兴这儿有几个优势。第一个优势，我觉得就是价格，因为现在刚去购房，其实核心还是价格是首先第一是首位嘛。 嗯， 现在大兴4万到4万5的价格，而且品质很好的小区很多，在这个价格下可选择的空间是比较大的。 嗯， 然后第二就是它未来的规划，因为刚才主持人已经说了，它在规划用地的时候，实际上大兴的规划用地是比较完善的。 嗯， 无论是住宅、商业还是相应的这些一些配套都是比较全的。此外，还有就是我们未来的这个机场，第二机场，包括雄安，其实都是对大兴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利好，所以这个区域板块，从我们现在整个的这个角度来看，在外围的这些板块里，大兴是属于一通州之后，我们觉得又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区域， 嗯， 值得客户，包括不论是首次购房还是改善性需求，其实都可以选择这个区域。 是的，是的。我们说哪个区域好的时候，不是说它的房价会将来涨到多高多高，不是说这样，而是说您现在选择在那边居住的话，您现在能得到的一些生活品质的提升，能提升到什么样的一个档次，就是一定可能是会比您现在住的要好。因为所有的人在换房子，改善性需求也好，首次置业也好，都是希望能够有一个不错的条件。 是， 这个不错的条件包括什么？刚刚我们说了，购物也好，包括逛公园也好，绿化也好，包括教育也好，我们希望越完善越好， 生活品质啊。 对对对， 嗯， 恰巧我觉得西南这个大兴的西南区域是大家一个可以去考虑的啊。如果大家去看房，记得联系我啊，通过我们的微博就可以。 还是得找你。 哎，对，我不是，我带您去找魏总去 啊， 还得去找他啊。 你就是赚差价的那中间商是吗？ 这谁？保证不收一分钱。 哎，好啊， 我们去龙湖那儿啊，也坐地铁也方便。 谢谢。 今天非常感谢这个魏立明魏总啊，以及长青长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啊。我是夏明， 我是浩洋。 接下来的节目是开心茶馆。下周一呢，我们的节目还是要为大家解答一些家装的问题。如果您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发送您的问题到我们的微博吧，官方微博住在876，汉字住在，数字876。下周一再见喽。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3块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3块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一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是8.3块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期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